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本月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到底有哪些新的规定呢？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新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注册时应当提交配方研发报告和其他表明配方科学性安全性的材料。我国对婴幼儿奶粉的管理已上升到药品的级别。新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未按规定标示的企业最高可面临货币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者甚至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保健食品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应与注册或备案一致，写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新食品安全法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不能提供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赔偿。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北京市交通委12328举报投诉中心即日起到11月30号，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易识别好记忆的政府服务热线 logo 标志。位于顺义的当代北辰悦 MOMA 自住房项目今明两天选房，项目房源共639套。以上资讯是由晋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听众朋友，下面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在大风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受补充南下冷空气影响，本市今天白天有4-5级北风，阵风7级左右，气温较昨天又有所下降，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和防风。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下降的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西二环的夫妻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是中国关工委公益文化中心少儿艺术团的负责人，大型原创儿童舞台剧《我们在一起》的编剧制作人尹松健老师。尹老师您好。 小雨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特别高兴啊，特别开心，邀请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您最近刚刚完成的一部大型儿童舞台剧《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创作过程。 是的。 那这个剧呢，我前不久也去看了，那次是首演是吧？ 是一个内部首演吧。 当时是正好是在全国有一个儿童夏令营， 中华大家园关爱各族少年儿童夏令营。今年呢是第六届。正好在这个闭营式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一场专场的内部演出。 那说到这部剧，我相信收音机前也许会有一些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还不太清楚这部剧是讲什么的，那在这儿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我们在一起呢，其实是我们中国关工委啊在十几年的一个长期的工作当中，可以说积累和沉淀的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宝贵的素材。因为他关注的呢是我们国家一个特别困难的一个少年儿童的群体，就是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其中呢相当一部分是因为艾滋病失去父母的关爱，失去家庭的温暖，这样的一些孩子，把他们的故事以及帮助他们的人的故事加以提炼，加以创作，创作了这么一台剧目，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第一部关怀这个救助艾滋病孤儿这个群体的一个文艺作品。 在首演那天的活动当中呢，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大姐也到场了。 是的，孩子们的顾奶奶。 这部剧呢应该是源于很多都是真人真事而改编过来的是吧？ 对的。 这 个故事的主体呢可以说是用孩子们的视角，然后呢他的抓手呢是这个以老干部和大学生志愿者为主体的一些社会爱心人士来关怀这些孩子。那么他呢写取了贵州铜仁的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么同时呢也不仅仅限于这个故事，在这个主人公小龙和小凤的身上呢，可以说集合了贵州啊、云南呀、包括四川、河南等等很多地方的艾滋病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这个一些境遇，可以说是我们综合了很多的案例，这样呢来加以创作，加以这个发挥。艺术来源于生活嘛，它也要高于生活。所以这样这个出了这么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作品。 那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完成这个剧本哈，作为这个编剧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啊？ 这个日期我记得还是很清楚的。我们2014年的11月18号11月18号开了第一次的这个我们叫碰头会，不是建组会，还不到建组，其实就是一个策划会 啊，就刚刚有这个想法，也 是这个我们中关工委的领导，包括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合作单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还有这个北京儿艺的我们的这个杨菊英导演，中国戏曲学院的我们这个合作单位的领导等等的几方，我们是2014年的11月18号召开了第一次的这个策划会。那么11月召开这个会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案头创作，就是开始创作剧本。剧本呢可以说是在这个杨菊英老师的这个亲自指导之下，不厌其烦的修改，前前后后能数得过来的就应该有改了8次。改了8稿。那么到2015年的5月18号，还是个18号，整整半年的时间。我们剧本就完成了创作。那么5月18号正式宣布建组，开始排练。 当时在写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尹老师您是之前已经参与了大量的，而且是多年参与因艾滋病致孤致残儿童的活动哈，夏令营啊，我还因为您哈参加了几届呢，所以我觉得您是对整个的这个非常了解的啊。我记得以前您还给我讲过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是是是。 那 在当时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再到贵州，或者说再去查阅大量的资料呢？ 是这样的，在这儿刚才小雨姐姐也提到哈，我觉得也有必要跟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通报一下这个情况。小雨姐姐呢连续五年担任我们这个中华大家园关爱各族少年儿童夏令营的这个爱心大使，也是用自己的这个美妙的故事用自己的爱心去温暖了这些孩子。在这儿也再次对您表示感谢。 谢谢 啊，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工作，我们其实您也了解哈，关心下一代的这主要的公益文化活动这一块大型活动，平时节奏比较快。 嗯， 我们是在用晚上的时间、休息的时间来创作这个剧目。 嗯， 我们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到这个实地去采访或者实地去采风。 就是源于平时的这些 积累。对，但是呢，我们十几年的一个工作的这个素材，比如说一些新闻报道，一些这个工作简报，一些图像，一些这个视频的资料，可以说是我把用业余时间把十几年的压箱底的材料都翻了出来，一点一点的去再仔细的揣摩，仔细的回忆啊，然后这个再加以一些这个艺术加工吧，艺术创造，可以说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不眠之夜。 我记得这个剧当中有两个主人公，当时我觉得特欣慰哈，就是一个叫关爷爷，一个叫宫奶奶，是吧？ 对， 就是其实就寓意着是关公伟， 对 吧？ 对， 是这些我们无数为孩子们奉献爱心、奉献力量的这些退休的爷爷奶奶们。 是的，是的。8月25号，我们中国关工委成立25周年的这个庆祝大会上，在人民大会堂，当时这个习总书记也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指示，一个定位啊。所以说呢，我们做这项工作的年轻人，其实我在关工委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工作人员， 是 对这些老同志啊，我们叫吾老人员啊，这个还是充满了敬意的。所以说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它本身的就是故事的本源就在于小龙小凤主人公这样困难的这个群体，有这样一部分老同志再去关心他们，再去帮助他们。所以说在这里也是这个比较巧妙的吧啊，想到了这么一个设计。就是关爷爷宫奶奶，其实就是代表的整个我们全国的关心下一代机构的这些吾老人员，这些老同志。 我记得在参与这个夏令营的过程当中呢，我听中国关工委的李启民老师，他就给我讲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故事。真的是在你编剧的这个我们在一起这部大型的儿童舞台剧当中呢，多多少少能看到一些影子。所以我觉得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哈，这样的一个儿童舞台剧挺不容易的。这样的题材，这样的选题能够呈现在舞台上，本身就是一个创举。 我觉得小雨姐姐您过誉了哈，这个创举谈不上，但是确实呢，这种题材我们现在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也好啊，儿童剧关注的也比较多，可以说看的也比较多。我们这个儿童剧的市场呢，现在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家都在做。但是呢，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说我们身边有这么多这个感人的事例，这么多能够让人感动的这个故事，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儿童剧的形式来去表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让更多的人去关爱这些孩子呢？从题材上来讲吧，还是比较空前。因为儿童剧来表现主旋律，来表现这个爱心慈善的这个主题，可能不是太多。 真的是它有难度，写起来应该是很有难度。 很有难度，我们又下了很多的功夫，也是咨询了很多相关的专家。 说说这些演员吧，我觉得在我们观看这个儿童剧的时候呢，演员们真的很卖力，每一位演员都很尽心尽力哈。 就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那两位老演员。 两位老演员呢，这个一位是方征老师，方征老师呢，他是这个RE的这个退休的老演员，已经今年已经70岁了。 70岁， 已经70岁了。还有一位方小军老师呢，也是50多岁，将近年近花甲了啊。然后这个、 就是那个 张小军老师， 就是 演 关 爷爷和宫奶奶两个演员 哈。那宫奶奶的演员是已经快 也 50多了， 也50多岁，年近花甲了，也是啊，马上要退休了。 演这个关爷爷的那位老师呢，他在舞台上我都看到流了好多的汗，那天也挺热的。 是的，我们整个从5月18号建组到7月21号的这个内部首演的时间， 也就2个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中间还要刨去这个档期的冲突，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我们都是利用这个晚上的时间呀，周六日的时间呀，而且6月份的天气，5、6月份的天气，大家能想象，正好是这个最热的时候，我们。这个70多岁的老艺术家，包括我们的导演严菊英老师，也是每天这个第一个来到现场啊。我们的这个包括你整个年轻的这个队伍，大家真的是凭着一份爱心，凭着一份信念来拍这个戏，真的是这个，如果是把这个戏作为一个这个谋生的这么一个工作哈，可能大家就不会有这种表现了。真的是还是对这项工作这个故事充满了一个非常热心非常慈善的这么一个信念在里边。 那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本子也是在不断的去调整， 不断的在调整，对，到包括到现在这个我们内部首演完了之后，也在这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为了我们下一步这个一个完美的这个正式的首演吧，打下一个基础，所以到现在都还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修改， 那等到这个比较完善了，那您有什么打算吗？是进校园还是全国巡演？我觉得这部这么好的一部剧哈，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青少年看到。 是的，我们现在呢是这个已经进入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这个复评。那么我们这个戏呢是当然是积极的争取这个国家艺术基金呢等等的一些这个国家的政策资金的支持。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通过一些社会力量的支持，去像您说的去进到北京市的一些校园演出，包括到各地展开一些巡演。现在呢我们已经跟深圳包括南京以及山东的青岛啊烟台啊河北的这个石家庄张家口沧州等等各地的这些相关的这个青少年教育机构，都保持了一个很好的沟通，他们也有这个意愿，邀请我们过去进行一些这个巡演的演出。 太好了，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部剧哈，其实不仅仅是歌颂了我们对这些因艾滋病致孤孩子们的这些关爱哈，其实我觉得也有传播这方面知识的很好的一个平台，对吧？通过这样的一部儿童舞台剧，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艾滋病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我觉得它也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传播知识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对。这个戏在创作之初呢，可以说就有其中的一个定位，就是这样的，就是宣传普及艾滋病的相关知识。那么我们一般认为呢，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呢，就是它的传播途径，它对人体的一个危害，以及它对家庭它对社区整个社会的一些影响，可以说呢这三个方面我们这个剧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很难用语言，很难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可能通过这个儿童剧，孩子们马上就能知道，就能了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播方式是很好的。 对，它杜绝了那种生硬的一个灌输的 这种传播途径。 嗯， 比如说我们请一些专家到课堂里去讲课，可能孩子们觉得离他的生活很远， 是 啊，尤其是青少年哈，对这个有一些传播途径还比较懵懂， 嗯 啊，他可能觉得是一种填鸭式的一种说教， 嗯 啊，一种唱高调。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个剧目，通过我们有这个故事去吸引着孩子们，然后有演员有剧中人把这些知识呢通过台词表现出来，那孩子们就是我们常说的寓教于乐， 对 啊，就达到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效果。 是，就是 它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关注这个艾滋病之孤儿童题材的这样一个舞台作品， 啊， 舞台艺术作品， 就是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关注因艾滋病之孤儿童的这样的一部儿童舞台剧哈。 对对对， 这样的一部舞台剧在这个创作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中国关工委的领导他们怎么说呀？ 这个我们内部首演呢， 嗯， 小雨姐姐也在现场， 是 这个我们尊敬的郭秀莲奶奶、郭秀莲主任， 嗯， 我们中关工委的两位常务副主任刘雅芝主任和祖淑琴主任呢，都亲自来到了现场，和这个600多名全国各地的各民族的少年儿童一起这个观看了这部剧。那么在创作之初呢？可以说各位主任尤其是这个顾秀莲主任都给了很高的一个定位，给了很高的一个这个指示和评价。顾秀莲主任呢也是在我们这个首演当中啊亲自担任一个总顾问， 嗯 啊，可以说非常重视这部戏的一个创作。那么在首演之后，顾秀莲主任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地来到了这个舞台上，跟我们的演员进行了长达十几分钟的一个交流。可以说在当时谢幕的现场这个所有人也都没有想到就是顾主任这么高兴的跟大家交流啊，当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很中肯的修改意见， 嗯 啊，所以对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也是一个鼓励， 嗯， 那么对我们整个剧目呢可以说也是增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把它做得更好的这样一个信心和决心。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刚才呢我邀请到了中国关工委公益